只见胡说在哨所门前支起了一张桌子，他将裁剪好的红纸铺在上面，哨所所有人都围在桌子旁边。毛笔这东西距离流民们是一件很遥远的物件。有人在胡说旁边笑道： 老爷子，你这写春联不要钱吧？ 胡说瞥了他们一眼： 不要钱。 您的字儿肯定很好看吧？ 有人捧道。胡说这平日里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看起来就是那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选手。胡说也没说话，他在桌子前斟酌了很久后写道：要致富先修路。任小素静静地看着这歪歪扭扭的丑字感慨道： 真是人不可貌相 啊！ 您这字儿和您的气质有点不搭。 哎，这我说我不写了吧，你们偏要我写，我都不收钱了，你还想咋的呀？啊！ 任小素认真道： 这字要放我们集镇上，您想写春联给别人贴，还得倒贴给别人钱。 胡说一瞪眼： 切，就你会说话是不是？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切。 不过任小素很疑惑： 你也挺有学问的，教起课来数理化讲的是真不错，比我们以前集镇上那位张先生强多了。但谁写春联会写致富先修路这种东西啊？而且您这字看起来有点偏科啊。 胡说有些惆怅： 偏科？哎呀，你呀，这 人设崩了呀。嫌弃归嫌弃，但既然大家一致要求人家胡说老大爷帮忙写春联，这时候人家已经写了，大家要是不贴的话，那不是太打脸了吗？其实春联这种东西也就是一种对新年的展望，开心就好。简易的木房子也搭好了，为了让屋子里暖和一点，大家还一起把狼群送来猎物的皮革给剥下来洗干净，等晒干了便钉在屋子外面，让屋子尽量不要透风。等屋子建好了，任小素和李清正两人就开着卡车去了集镇，将王富贵、严六元、江吴他们全都接了过来。然而这次胡说拦住了他们： 哎，站住，现在集镇外面已经与往日不同了，你们这个时候去接人恐怕会出差错，再等两天你们再去。 任小苏愣了一下： 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哎，李氏丢了一只作战旅。 胡说解释道。这下子所有人都愣住了。 作战旅好几千人呢吧，说丢就丢了？ 胡说乐了： 哼哼，还真是说丢就丢了，所以现在整个108壁垒外面都处于彻底戒严状态，壕沟都挖出来了，你们这时候去就算能进集镇恐怕也出不来了。 任小苏皱眉： 那怎么办？ 怎么办？等一天。 胡说笑了笑： 我给你解决这个事情。 任小苏听了便不再多说什么，他也想看看胡说准备怎么解决这事。这两天时间越临近年关，胡说的话就越少。大家经常看到胡说白天在哨所旁边的山崖上一坐就是一天，老头子什么事情也没做，只是望着远方出神。任小素走到胡说身边，忽然问道： 您这是在想念家人？ 胡说没有理睬他。任小素又问道： 您除了那个外孙就没有其他亲人了吗？ 胡说看了他一眼： 没有，怎么了？ 我看您这一天天怪惆怅。 任小素担忧道： 您要是不嫌弃，咱们就结拜为异姓兄弟，我还有个弟弟，到时候咱们可以效仿这个桃园三结义什么的。 滚！ 胡说没好气的： 在这儿占谁便宜呢？我外孙都比你岁数大。 任小素有点惋惜道： 但是快过年了，他也不来跟您团聚一下？ 他呀，他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得做。 胡说说道。这一瞬间，任小素忽然觉得胡说可能在筹划着一件大事，而那位外孙在整个计划里至关重要。 等等，您那位外孙是不是姓李啊？ 胡说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姓李的多了，你说的哪一个？ 任小苏愣住了，他早该想到这事儿的。如果那位外孙真的是自己猜测中的那一个，那么胡说很多行为好像都解释得通了。第二天上午，山下驶来一辆越野车，那是任小素和李清正。 给他们两个。 任小素疑惑了， 这是什么？ 你想晋级镇，得穿这一身衣服才行。 胡说说道。 这是李氏的正规军军装啊。 任小素震惊了。 可是进出集镇不检查证件什么的吗？这要让人抓住，恐怕会死得很惨吧。 然而这时，那两名军官说道： 我们都准备好了。 说着，他们竟然又递给任小素一个蓝色的小本子。任小素打开一看，这竟然是李氏的军官证，有编号，有钢印，甚至还有任小素的照片。他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人偷偷拍了照片。胡说笑道： 底片已经销毁了，这个你不用太担心，编号是真的，上尉军衔也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你现在是我的下属了啊，谁来查都不会有问题。不过应该没什么人敢查我们这个作战序列吧，毕竟正常士兵都还挺害怕我们特侦司的。 任小素沉默，这老头在李氏的影响力也太大了吧。对于很多人来说，梦寐以求的李氏正规军身份在对方手里就跟送一件小礼物一样，而对方给自己这身份恐怕也有别的目的吧。胡说这老狐狸怎么可能干多余的事呢？与其这么麻烦给自己弄军官身份，还不如直接派人把小玉姐他们接过来。任小素好奇道： 您就不怕我披着这身份干别的事？ 胡说乐了： 切，就你能干什么事儿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当天中午吃过午饭之后，任小素和李清正就开车出去了。两个人穿着李氏的军装，李清正一脸的兴奋。 哎，我这算是李氏的正规军了吧？哎，是不是可以进壁垒了？ 你就那么想进壁垒？ 任小素好奇道。李清正毫不犹豫地笑道： 这谁不想进壁垒啊？听说壁垒里都是夜不闭户的，连个小偷都没有。 那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任小素看着窗外说道： 我倒觉得壁垒里并没有什么好的，反倒是集镇上过得舒坦。 李清正一听便说： 我不信，你肯定骗我呢。反正算命先生说过，我这辈子遇到贵人就能进壁垒，我信这个。 任小素笑了笑没说话，信算命还不如信自己。通过集镇哨卡的时候，两人出示证件时，对方只是看到军事特侦司这几个字便脸色大变，赶紧放任小素和李清正通行。而王富贵他们则早就收拾好了东西，都等着任小素呢。之前任小素说要接他们去哨所过年的时候，没人怀疑任小素到底能不能做到。如今任小素真的来接他们，一大家子人大包小包的背着，像是要出去郊游似的，一点都不符合集镇上的紧张气氛。隔壁杂货铺的大姐看到任小素身上的军装时便愣住： 哎呦，怎么就成李氏的士兵了？上次不还是私人部队的士兵吗？ 那时候他还瞧不起任小素的私人部队士兵身份来着， 要知道他相好的可是真正的李氏正规军士兵，他可是知道李氏正规军有多难进。这段时间因为王富贵的杂货店开在他旁边，导致他生意一落千丈。以前啊，都是别人求他买东西，结果现在王富贵跟谁做生意都是和和气气的，大家肯定更愿意到王富贵那里买东西。所以每天看着王富贵那边热热闹闹的，他就越看越来气。就在任小素、严六元他们收拾东西的时候，这大姐偷偷往集镇外驻扎的军营跑去。别人或许没注意到那位大姐离开，但严六元却注意到了。不得不说，一大家子人里最终还是任小素和严六元对外界最警惕，这也是任小素最放心严六元的一点。他小声跟任小素嘀咕道： 哥，隔壁那女人恐怕要生事端。 任小素看了一眼大姐离去的背影，他想了想说道： 没事，不怕。 收拾东西的时候，王富贵便拿着账本在任小素旁边喜气洋洋地说道： 咱这杂货铺现在收入特别稳定，远近居民买杂货都是来咱们这儿买的，给小素你查查账。 任小素好笑地瞥了老王一眼： 行了，大过年的查啥账，你经手的事我有啥不放心的，赶紧上车吧，带你去我们哨所看看，大年初八再送你们回来。 哨所现在虽好，但那里毕竟属于防御工事的一部分，过年的时候没人管那么多，但要是过年之后有人巡查发现他们把家属都接过去了，恐怕会有麻烦。而且王富贵他们在集镇上生活的挺好，严六元这小机灵鬼还能以妇女之友的身份打听不少情报。严六元在旁边小声道： 哥，李氏咋也突然开始通缉徐先楚了？是不是你干的？ 任小素看了严六元一眼： 别说出去。 嗯。 严六元乖巧地点点头： 放心吧，我嘴严着呢。 就在此时，隔壁杂货铺的大姐带着一群士兵赶了过来，还离着老远呢，那大姐就指着任小素扯开嗓门喊道： 哎，就是那两个人，他们上个月来集镇的时候，那个年纪大一点的穿着还是私人部队的军装，结果这次来就换成正规军的军装了，而且竟然还是上尉军衔。 一般老百姓就算是看到肩章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军衔，但壁垒门口做杂货铺生意的都是人精，哪能不认识这个。那群士兵将任小素等人团团围住，一名中尉走上前来看着任小素： 你们是哪个作战序列的？把军官证拿出来。 任小素和李清正相视一眼，结果任小素刚伸手去掏军官证，旁边便响起了一片拉枪栓的声音，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便指着他们。杂货铺的大姐眉开眼笑起来，如果这少年的军人身份有问题，那么王富贵这杂货铺肯定也干不下去了。任小素笑了笑，从兜里掏出军官证递给面前的军人，他淡定笑道： 这年头敢查特侦司的人可真不多了。 李清正倒吸一口冷气，他发现任小素真是一点都不慌啊，而且学胡说说话时的那股子居高临下的淡定劲儿，真的太像。对面军官一听特侦司三个字便皱起眉头，他打开军官证，果然看到了任小素的照片、钢印、编号以及醒目的军事特侦司字样。放平时他肯定就慌了，特侦司那地方进去的人就没有出来过的。可他左思右想，任小素他们身上的疑点确实太多了一些，正规军人接受过训练后身板和站姿都和别人不太一样，而李清正那穿军装的尿性怎么看都有点像是假冒的。军官冷声道： 你们是不是特侦司的军官？我们还需要查验一下再说。 说完他便命令下属拿出一个巴掌大的机器来，只见他们输入任小素的军官证编号，里面便显示出任小素的照片来。那军官倒吸一口冷气，他当时回头一巴掌就把那杂货铺大姐给扇躺到地上，紧接着转身便给任小素鞠躬： 对不起长官。 任小素把军官证拿回手里， 仔细地打量着对方。 我现在怀疑你是间谍，想要迫害我李氏的军官。你手上的手表是不是你们间谍之间的通讯工具？ 那军官一听这个，赶紧把手表摘下来递给了任小素。 哎，请长官带回查验，我这是给您带了一点土特产。 嗯。任小素目光扫下其他人。 你们身上有可疑物品吗？我怀疑你们是走私嫌疑犯。 结果这时有名士兵迟疑了一下问道， 长官，您特侦司是不查走私的吧？ 任小素沉默片刻， 我们现在开始查了。 李清正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就在前不久他才是收贿赂的那个呀，但现在看任小素这样子，吃拿卡要起来可比他顺手多了。这群士兵气势汹汹的来，结果现在一个个低眉顺眼的站成一排，兜里的钱都被当作通敌的嫌疑证据被任小素搜走了。 行了， 任小素摆摆手， 回去吧。我忽然觉得你们不可疑了。 不得不说，胡说给他安排的这个身份还真是好用啊。旁边那个躺在地上的大姐被扇得有点晕，等他刚清醒过来，军官的一巴掌又扇过来了。 把他给我带回去，不长眼的东西。 一群士兵架着大姐走了，任小素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叹息道， 唉，真是一群好人啊，来就来吧，还给咱们带这么多土特产，淳朴。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说着他把土特产手表递给了王富贵。之前王富贵为了让女孩子们免去公益，把自己的手表都贿赂给李清正了。李清正犹豫了半天， 你们之前给我的手表我都卖了，要不我把钱还给你们吧。 任小素笑了笑， 那你不是白帮我们办事了吗？收着吧，我们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哎，好嘞。 李清正高兴道，只不过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呢，这怎么搞的好像任小素才是班组长似的。回去路上，严六元趴在车厢后面兴奋道， 哥，你们哨所好玩吗？ 挺好玩的。 任小素笑道， 你们每天都干啥呀？ 每天也就是上上课，吃吃肉，去山里溜达溜达，扒点野菜蘑菇啥的，还可以抓兔子。 任小素说道， 那边山里兔子特别多，等你去了我就教你怎么做陷阱抓兔子。 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想到，严六元虽然也是超凡者，但始终没有什么防身的手段，自己是不是可以给严六元先收集点纳米机器人回来。回到山上的时候，任小素便看到胡说正拿着一部卫星电话解释着， 不，我们特侦司不查走私。对，真的不查，这肯定是个误会，我们没有要跟稽查司夺权的意思。哎，对，好， 胡说本来一整天心情都挺愉悦的，早上打打拳，再给孩子们上上课，任小素还不在，多么舒服惬意的一天呢。如任小素猜测的那样，他原本是可以让别人去把严六元等人直接送过来的，这样多省事儿。但他还有自己的目的，如果他直接把严六元、王富贵等人给接过来，那怎么支走任小素呢？别的目的都不重，能让任小素离开哨所一整天，他觉得自己费事给任小素弄个李氏正规军身份，那就是值得的。这不，任小素一走就是一整天，来回路上就得6个小时，随便再耽误耽误，8个小时就过去了，这就像是在放假呀。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下午就有人送了部电话过来，说稽查司那位司长正暴跳如雷。一开始胡说还不清楚咋回事，接了电话才知道，原来是任小素在集镇那边查走私呢。一个体制内大家都分工明确，你夺了别人的权，这上哪也说不通啊。 胡说，当时就震惊，你丫不是去接人的吗？为啥要查走私？此时他挂掉电话，看向任小素。 哎，你去查走私了？ 任小素笑道。 帮你们部门拓展一下新业务，厉害吧？ 胡说痛心疾首地说道。 哎呀，我让你帮我们拓展了吗？你怎么不把秩序司的活也给抢了呢？ 任小素也不乐意啊。 你也没交代说不行啊，我临出发前怎么问你的？我说你不怕我惹啥事儿吗？你说的啥？ 胡说眼睛一瞪，就准备发飙了。结果这时候严六元忽然凑上来乖巧道， 胡说爷爷你好。 胡说一看到白白净净的严六元，那股子气顿时忍住了，他笑道， 你好。 嗯， 严六元说道。 听我哥哥提起过您，他说您可厉害了，特别博学，教课的时候举重若轻，让我以后也成为跟您一样博学的人。 是吗？ 胡说的气顿时消了。 哎呀，那小子真这么说过？ 是的呀。 严六元说道。 所以您就别生气了，他也不是故意的。 哎，算了算了，不气了不气了啊。 胡说眉开眼笑道。 哎，你们赶紧把东西放屋子里吧，我们这就开始做饭给你们吃。哎呦，还有这么多女娃娃呢。哎呀，快进来进来。 那先谢谢胡说爷爷了。 严六元说着转身冲任小素眨眨眼睛，一场争吵立马化为无形。任小素有些哭笑不得，严六元能成为集镇上的妇女之友，果然是天赋使然啊。而胡说则看着任小素说道， 哼，听见了吧，你弟弟真是比你懂事多了，赶紧收拾屋子去，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此时陈无敌带着小玉姐他们参观了整个哨所，哨所并不大，小玉姐挨个参观他们的屋子便皱起眉头。 哎呀，这屋子里怎么这么脏啊，一群大老爷们的也不知道平日里好好打扫一下吗？ 严六元小声嘀咕道。 最近小玉姐有点洁癖倾向，我们在家都挺怕她了，吃饭之前不洗手都不让动筷子，富贵叔也是这样。 来来来，女孩子们都拿打扫的工具啊，咱们先把屋子全都打扫一遍。 小玉姐协调着女生们一起，就像是一个大管家一样，而女学生们也格外听她的话。原本这哨所就是一群大老爷们，一大半还都是流民，大家都没接受过军事化训练，所以没有保持营房干净整洁这种概念。但半个小时过去后，整个营房都焕然一新。李清正他们都有点不敢相信，这是他们曾经住的地方。小玉姐他们竟是连窗户玻璃都给擦了擦，屋里顿时明亮了起来，井井有条。任小素感叹，小玉姐越来越像是一个居家好女人了呀。哨所里例如李清正这些人看着一群女孩子在屋里进进出出的打扫卫生，眼睛都快看直了。而那些女学生们每次看到任小素和严六元的时候，都会流露出甜甜的微笑。一大群大老爷们坐在篝火旁边烤肉，李清正感慨道， 还是小素兄弟厉害啊。 说完他们都快要流出羡慕的眼泪了。这时小玉姐站在门口呼出一口浊气， 终于打扫完了。 她看了一眼篝火旁边， 哎，光吃烤肉怎么行啊？我再给你们炒几个素菜。 王富贵对任小素笑道， 家里现在全靠小玉招呼着，不然能乱成一锅粥。小素，看样子里是要打仗了，对咱们会不会有很大影响？ 任小素说道。 打听到88壁垒在哪儿了吗？ 之前是因为他担心问了胡说会被当成通敌，毕竟那时候他认为胡说是李氏高层军官，肯定是站在李氏那边的。而现在既然有了进一步的判断，那自己就可以问问了呀。 任小素招呼大家坐到篝火旁边，他则坐在了胡说旁边。 您知道88壁垒在哪儿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您知道88壁垒在哪儿吗？ 嗯，杨氏的88壁垒。 吴说瞥了任小素一眼。 你问这个干嘛？ 我也就直说了，我们其实原先是准备去88号壁垒的，结果被征兵才来到这里了。 任小素说道。 哎呀，我劝你现在还是别想那么多了。 胡说说道。 88壁垒在108壁垒的东北方向，如今那里已经被李氏屯了重兵，杨氏也同样屯了重兵。88壁垒和108壁垒之间还隔着三个壁垒呢。你一个人也许能过去，但你身边的那些人怎么过去啊？这个时候光靠特真司的身份已经不行了。 真的要打仗了？ 任小素疑惑。 不光如此，连庆氏也发兵屯在了三家交界处。 胡说看了他一眼说道。 现在李氏还没有解决109壁垒的实验体，结果大战已经一触即发。这个时候你想要穿过战场去88壁垒，得先做好死伤同伴的准备。战场上的炮弹子弹可是不长眼的，他可不认识你是谁。 任小素皱眉。 那我们这个哨所不会有什么事吧？我们就在这里先躲着也行。 胡说叹息道。 哎，李氏兵力未必充足，说不定还会拉哨所的私人部队上前线当炮灰。 任小素他们在这个哨所里对外界的信息已经有些闭塞了，哪怕颜六元不停地在打探消息，也只不过是接触到外界的冰山一角而已。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原来李氏、杨氏、庆氏之间的战争已经快要爆发了。这废土之上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战争了，人类苟延残喘至今才刚刚恢复生机，战争便立刻降临。有时候任小素都在想，大家明明一起挺过了灾变就很不容易了，为何还要自相残杀呢？按照胡说的说法，李氏原本想要清除109壁垒的实验体再发动战争，而且已经派了作战旅过去。然而时间并不会等待李氏，杨氏和庆氏也同样不会等待李氏。109壁垒里的实验体其实不只对李氏有威胁，他们距离庆氏的111壁垒同样很近，所以大家既然要打，那就赌一赌实验体到底会去哪边。而现在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任小素他们很可能也会被派上战场，而他这边牵挂太多，还不能一走了之。就算躲进背后的深山里同样不安全，因为这山林恰好是实验体的攻击路径之一，不然李氏也不会把人派到这些个哨所里来。 如果实验体来攻击李氏壁垒怎么办？ 任小素问道。胡说看着任小素说道。 其实在实验体不可能强行突破壁垒的，之前109壁垒只是疏于防守而已，才被他们灭的。 虽然109壁垒破灭了，但如果李氏把重型火力架设在108壁垒城墙上，实验体确实难以靠近。毕竟实验体还只是血肉之躯而已，他们的肌肉锁得住子弹却挡不住炮弹，就连庆枕带去的金属风暴山青都能让他们退避三舍。这也是庆枕说只有小孩子才会害怕这些实验体的原因。对于庆枕来说，他太明白人类如今的热武器有多么恐怖了。所以大家担心的是他们如果在废土荒野的战场上偷袭会造成一些麻烦，但守城战方面大家其实并没有那么担心。任小素问胡说， 你能帮忙把他们送进壁垒吗？让他们暂时住里面。 胡说笑了笑。 你自己现在也同样可以做到啊。特侦司上尉的权力那很大的。哎，但我警告你，不要滥用权力啊。 嗯，你放心，我不会再查走私了。 任小素这时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特侦司竟然能把人送进壁垒里面去，这权力可是相当大了。而这老头在这个位置上却并没有站到李氏那一边，也不知道李氏的高层知道真相时会不会害怕。任小素好奇道， 你不怕我告密吗？ 你不怕我告诉李氏你在猎杀他们的纳米战士吗？ 两个人都沉默。任小素知道胡说是只老狐狸，自己的异常肯定被对方有所察觉，但没想到对方会忽然捅破这层窗户纸。不过大家既然都有彼此的秘密了，那就谁也别说谁。在任小素看来，胡说更多的是想要和自己建立某种友谊或者是同盟关系，而这信任的基础一方面是彼此的秘密，另一方面则是对方的外孙李神坛。胡说这些年一直身居特侦司高位，当年他为了不让家人受到牵连，便连自己有女儿的事情也给隐瞒下来，甚至不去过问。然而多年后，他的女儿却被李氏逼死。李氏太庞大了，庞大到哪怕胡说身为超凡者，身为特侦司高层中将也无法撼动。毕竟他手下的士兵效忠的是李氏财团，而不是他胡说。但这个情况在李神坛成为恶魔耳语者之后彻底改变了。那位从精神病院里走出来的青年有着超乎寻常的破坏力。篝火旁女学生们唱起歌来，旁边的一群糙老爷们谁也不敢吭声，生怕打断了这群女孩子的歌声。小玉姐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炒菜，他们来的时候从集镇上带了不少年货过来，还有老王好不容易从壁垒人手里弄到的鱼类虾类集装箱。李清正忽然感慨， 这大概是我29年以来过得最像样的春节了。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笑道， 不瞒你说，我们以前过春节也很惨的。 才不是呢。 颜六元笑眯眯地说道， 明明很开心，我们会跑到很远的山坡上看壁垒里面放烟花，烟花可好看了。 然而就在此时，山下忽然驶上来一辆越野车，一位军官来到胡说身边低声私语了一会儿，而胡说的面色则越发的凝重下来。任小素看着胡说问道， 怎么了？ 胡说看向任小素说道， 过完年就准备送家人进壁垒吧，战争开始了。 听众朋友， 果然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春节了，谁会在除夕夜里忽然打起来？胡说说道， 李氏的指挥司令部已经下达突袭指令，现在前线部队已经开始向杨氏掌控区域开进，几个小时后那里将被战火覆盖。 不吃了饭再走吗？ 任小素平静问道。胡说笑了笑， 哼，还以为能过个好年呢，结果连年夜饭都没吃上，可惜了呀，怕什么就来什么。 这世上的事情向来是不会尽人意的。这时小玉姐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几个饭盒。 胡说大爷，我把饭菜都装进去了，你们在路上吃。 胡说愣了一下，展颜笑道， 哦，谢谢你。 忽然间胡说看着任小素问道， 哎，任小素，你知道什么是墨菲定律吗？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通俗点讲，就是怕什么来什么。 任小苏愣了一下，怎么说起这个？ 你觉得我们现在是活在梦中，还是活在现实里？ 胡说笑道：“ 肯定是现实里啊，不信我掐你家试试。” 任小素说道：“ 可现实是讲概率的呀，只有在梦中才会怕什么来什么，不是吗？” 胡说说完这句话，便笑着转身离去。 我倒宁愿现在是一场梦。 任小素总觉得这老头心里总藏着一丝悲怆。庆氏111壁垒。当夜晚零点过去的那一刻，壁垒中央的铜钟被庆氏的工作人员撞响，代表新年的祥和钟声在不断扩散出去。紧接着，许多有钱买爆竹的人家点燃了自家门前的鞭炮，小孩子们也在街上兴奋地看着，他们穿着新衣服，手里还拿着从鞭炮上面拆下来的一枚枚小鞭炮，开心无比。庆枕站在别墅的院子里，头发长了许多，因为被软禁在这里的他和罗兰连请个理发师都做不到。忽然间，一只乌鸦从夜空中飞来，它穿梭于爆竹声中，却丝毫不受影响。庆枕抬起手来，乌鸦便很乖巧地落在了庆枕的胳膊上。庆枕拿起很小的一块面包笑道：“ 别嫌弃啊，我们的食物也很少的，罗兰这段时间都快饿瘦了。” 乌鸦低头将面包戳进了嘴里，而庆枕则是面带微笑地帮他捋顺羽毛。黑色的乌鸦在人们眼中向来是不祥的象征，因为哪里有死人，他就喜欢飞去哪里。可是庆枕却丝毫不避讳这只乌鸦，反而像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一般。他的目光转移到了乌鸦的腿部，那里系着一根小小的竹管，庆枕将竹管摘了下来，取出里面的纸条，越看笑意越浓。 行了，信已送到，回去让你主人喂你吃点好的，这大过年的也不让你。 人走进别墅时，罗兰正瘫在沙发上。 你说庆氏这些老头子们也太过分了吧，这大过年的也不给口饱饭吃，不让理发，还经常断水断电，我们可是庆氏的功臣啊，现在就这么对我们？ 庆枕笑道：“ 你可以吃掉我那块面包，谁让咱俩镇守的壁垒都没了呢？” 那是我们的错吗？ 罗兰不乐意了：“ 谁能想到会突然地震啊，而且这是过年啊，过年这种时候怎么能饿肚子呢？” 不用担心， 庆枕笑道：“ 这种日子快结束了。” 此时外面的门铃声响起，罗兰一屁股从沙发上咕噜起来：“ 哎，是给我们送吃的来了吗？” 你那位舅舅可没有那么好心，他挖空心思抱上庆氏的大腿，怎么可能会冒着被一起排挤的风险来帮助我们呢？ 庆枕淡定道：“ 现在正是跟我们划清界限的好时候。” 财团内斗向来是肮脏且卑劣的，庆氏财团不仅将庆枕和罗兰囚禁在这栋孤零零的别墅里，而且还派了罗兰的舅舅来专门看管两人。大概是因为主席团的大佬们觉得庆枕和罗兰有背叛家族的嫌疑，于是就是想让庆枕和罗兰感受一下被亲人背叛的滋味。罗兰和庆枕有同一个父亲，却不是同一个母亲，而罗兰这位舅舅曾经借助罗兰在庆氏中获得了一些地位，如今却被派来看管罗兰。但这位舅舅并没有念及旧情，反而在看守中变本加厉，并试图用迫害庆枕和罗兰的方式来向财团表明自己划清界限的坚决，减少食物，断水断电，拒绝庆枕和罗兰的一切诉求，这就是这位舅舅干的事情。有时候人们真的很难以想象，当一个人为了趋炎附势到底能干出什么事情。罗兰走过去，一边开门一边嘀咕道：“ 我跟他关系也不好，别老拿这话调侃我。 你舅舅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打开大门，却见一个中年人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盘子，面带微笑地看着罗兰。而这中年人身后则是两排士兵，自从上次庆枕溜走之后，财团便在别墅周围加派了兵力，即便是除夕夜也没有放松警惕。罗兰看着门口的中年人说道： 有事吗？ 那中年人笑道： 不叫一声舅舅吗？ 罗兰不屑： 你配吗？ 中年人却不以为意，他笑道： 除夕夜我来看看你们，顺便带了点吃的。 什么吃的？ 罗兰问道。中年人笑道： 嘿嘿，我家今晚吃剩下了一些饭菜，我想你们肯定还饿着。 给的盘子扔在了地上。 哼，那既然你不愿意吃，我也不勉强。 罗兰面色阴沉下来，死死地盯着对面的那位有血缘关系的中年人。庆枕忽然对中年人说话了： 喂，你出去先稍等一下。 中年人愣了一下，但说话的是庆枕。那庆氏镜虎的余威让他有些心生忌惮。中年人沉默了半天，还是退出了别墅。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